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，颠覆议会文化，提高议事质素，前无古人，睇怕都后无来者。 这个所谓民航处这一件事，那个总部大楼和空管系统这件事发生在其他地方，你几个都要落台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基本上是一个丑闻来的，不是只是审计署行功量值报告那么简单，来到我们这里，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丑闻来的，大佬，这个处长根本就应该要下台一鞠躬，不过香港政府呢 讲什么呢， 就是香港被你管治搞这个 ICC 做了五年，真是人都癫，我告诉你，这样答问题浪我们时间，基本上是 我们那些官员只有升官发财，就没有问责下台，这些就是公务员即是发达的地方，我们的高官犯了错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。 玉敏耳谈搞事佬经典重温，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，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，请付费支持，多谢大家。我是杜汶泽，你仲唔货金？ 玉敏讲堂之一字金钱第12集，君者周也，庶人者水也。各位同学，玉敏讲堂之一字金钱，上一堂同大家分享了者字作为代词的释义同埋例句，今堂就从助词说起。者字之为用，学问多矣。助词，助词是辅助词语，按照功能可以再分为结构助词、时态助词、语气助词三个种类。结构助词表示句子的结构关系，时态助词表示动作或者变化的状态，语气助词就表示语气。一，者字用在时间词的后面，以助语气的停顿，没有实际意义，语体文只译时间词，者字可以不必译出。例句一，古文，今者不乐，逝者其蝶，诗经秦风车轮。今语，现在如果不及时行乐，时间一过就80岁了。例句二，古文，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，必赐爵禄于太庙，事不敢专也。礼记制统。今语，古代言明君主赐爵于有德的人和赐禄于有功的人，以表示不敢由君主一人专断而行的。二，的，这个人，这件事，用在判断句主语后面，以助提顿和舒缓语气，通常句末有也字呼应，这字下面或加标点或不加标点，没有实际意义，语体文也可以不必译出。例句一，古文，廉颇者赵之良将也，史记廉颇列传。今语，一位叫廉颇的是赵国的优秀将领。例句二，古文，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，韩非初见秦。今语，战争这件事是关系到万乘大国生死存亡的大事。三，古文，法者所以爱民也，礼者所以辨事也，相君书更法。今语，法是用来保护民众的，礼是用来便利国事的。例句四，古文，君者周也，庶人者水也，水则载舟，水则覆舟，荀子王济篇。2000多年前的荀子已经喻君为舟，喻人为水， 即是君主好比是船，百姓好比是水，水可以浮船也可以翻船，即是说民心向背，决定国家政权的存亡。这个是常用成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最早出处。一代名相魏征间太宗十思索，竭诚则吾越为一体，傲物则骨肉为行路，虽懂之以严刑，震之以威怒，忠狗面而不怀人，貌公而不心服，怨不在大，可畏为人，载舟覆舟，所宜心神，宾居纽索，其可忽乎？魏征十思索这一段对唐太宗的间赞之言，应该是受荀子《君者舟也，庶人者水也》的启发。译成白话文就是，能够竭尽诚心，那么就算南北远隔的胡人和越人也会结合为一体。如果傲慢待人，就算亲如骨肉兄弟也会变成陌路人。即使用严厉刑罚去督责他们，用威武的怒气去震惊他们，最后他们也只是敷衍逃避，不会心存仁德，外表恭顺，内心却不服气。怨恨不一定由大事所引起，可怕的却是人民。人民就像水一样，能承载船只，也能翻覆船只，这是应该心加谨慎的事情。正如疾驰中的马车，却用腐烂的绳索驾驭，怎么可以疏忽大意呢？宾居纽索，其可忽乎？这句说话出自《书经》五子之歌，如林少问，諗乎若纽索之御六马。旧唐书卷七十一《魏征传》亦都有记载，载舟覆舟，所宜心慎，宾居纽索，其可忽乎？现代民主政治即是民意政治，政府是经过人民透过普及而平等的选举产生才算合法，人民可以透过定期选举合法颠覆现有不敷民望的政权，或者因为民心所向让其继续执政。统治者不可忽视人民力量，古往今来都一样。三，的这个人用在叙述句主语或兼语后面，以助提顿和舒缓语气，没有实际意义，语体也可以不必译出。例句一，古文齐人有逢圈者，贫乏不能自存，战国策齐策。今语齐国有一位叫冯轩的，贫困得自己不能养活自己。例句二，古文北山愚公者，年且九十，列子汤问。今语北山愚公这个人年龄快到九十岁了。四，的话用在假设分句前一分句末，以助假设语气，没有实际意义，语体文可以不必译出。例句古文五车有二子，不杀者于楚国患，史记楚世家。今语五车有两个儿子，如果不杀掉他们，将会成为楚国的祸害。五，的原因用在因果分句前一分句末，以助因果语气，没有实际意义，语体也可以不必译出。例句一，古文 夫患而攻之，必有得天时者矣。然而不胜者，是天时不如地利也。孟子《公孙丑篇》。今如包围起来进攻他，一定是得到天时的了，但是还不能取胜的原因，也是因为天时不如地利也。例句二，古文攻而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。孙子《虚实篇》。今如进攻就一定要攻克，是由于进攻敌人薄弱的环节。六，言一样此的，用在陈述句末，以作比喻语气，常常和此、若等字相呼应。例句：古文孔子于乡党，孙孙如也，此不能言者。论语乡党。今如孔子在家乡，温顺恭敬，好像不能说话此的。七，之的用于句中，直以表示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。例句一，古文如楚，又因口闭用事者慎，近上史记屈原列传。今如张仪往楚国去，又就此送口闭于楚国用事之慎，近上。例句二，古文不道人义者故，不听学者之言，韩非显学篇。今如不讲求仁义的事，不听从学者的话。八，夫耶呢用于句末，以作特指询问语气，常与安、何、属、谁相呼应。例句一，古文官虽弊必加于手，礼虽身必关于足，何者？上下之分也。史记儒林列传。今如母子虽然破，一定要戴在头上，孩子虽然新，一定要穿在脚上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有上下的分别啊。例句二，古文齐王问曰：或孰最难者？韩非外储说左相。今如齐王问道：或什么最困难呢？例句三，古文仲卿京师尊贵在朝廷人，谁遇仲卿者？汉书王章传。今如仲卿京城中身份尊贵在朝廷中的人，哪一位超过了仲卿你呢？九，夫罢哟用于句末，以作相确语气。例句，古文公曰周其弊乎，对曰殆于必弊者。国语郑语。今如郑桓公说周室快要衰败了么？史伯回答说差不多会必然衰败吧。十，夫耶呢吗用于句末，以作反揭语气，通常与喜、谁等字相呼应。例句一，古文进自散艺，喜成汉而兴者，读通鉴论、罪论。今如晋朝本来是篡夺魏国的政权，难道是承继汉朝而兴起的吗？例句二，古文无差，谁为多语者？方苞狱中杂记。今如吸钱与不吸钱，要是没有差别， 哪一个人愿意多给钱呢？以下介绍几个助语词，就是个者字加多一个虚字所组成的。十一，者也，用于句末接名词之后，表示语句停顿，兼助确认语气。重点在于也字加重语气作用，没有实际意义，语体可以不必译出。此外，又可作的人、的事，用于句末接动词性词组之后。也字亦都是语气助词，重点在于代词者，因此同以上的语气联用词不同。例句一，古文汉王安兼而记，曰：客何为者？张良曰：沛公之参乘范增者也。史记汉语本纪，今如汉王手按着剑，挺起上身，问道：来客是干什么的？张良回答说：他是沛公的陪城官。例句二，古文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乎？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论语献文篇。今如君子之中不仁爱的人也许有吧，小人之中却不会有仁爱的人。例句三，古文率其子弟，攻其父兄，自有生民以来，未有能制者也。孟子公孙丑。今如邻近国家的国君，那就全仗率领那些儿女来攻打那些父母一样，自有人类以来，就没有这种成功的事。十二，者乎，咧，用于句末，重点在乎，以助反揭语气。例句，古文吾未闻往己而能正人者也，放欲己而正天下者乎？孟子孟章篇。今如我没有听说过先使自己屈曲能匡正别人的，何况先使自己遭受侮辱却能够匡正天下的呢？十三，者矣，即是的罢了，用于句末，重点在矣字，以助限制语气。例句，古文神民楚有七泽，神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矣。司马相原子虚乎，今如我听说楚国有七个水泽，我所见到的大概只是其中小小的罢了。十四，者矣，即是的了，用于句末，重点在矣字，以助肯定语气。例句，古文水火吾见道而死者矣，未见道人而死者也。论语卫灵公。今如往水火里去，我看见因而淹死烧死的了，却从没有见过往仁德道路上走而死了的人。十五，者耶，即是的人呢，同埋的魔，用于句末，重点在耶字，以助反揭语气。例句，古文释丁敬礼，常作小文，使仆润色之，仆自才不过弱人，不为也。敬礼为仆，卿何所疑难？民之皆户，皆自得之。后世谁相知定吾者也？曹植与杨德祖书。今如从前丁敬礼时常作短篇文章， 要我润色修饰它，我自以为才华赶不上它，便谢绝了。丁敬礼却对我说：你有什么好犹豫困扰的？文章的好坏是我自己写作的，到了后世，有谁能知道定正我文章的人呢？十六，这哉，即是的么的呢，用于句末，重点在哉字，以作反诘语气。例句一，古文，故若古圣者清尧舜，威武者堪桀纣，方尽信数前圣数千载功业，专用己之师而能享有者哉？杨雄，剧秦美身，金鱼，所以稽考古圣都轻重尧舜，侵犯民众就陷而成桀纣，何况秦始皇完全普遍扫除前圣数千年的功业，一心一意请个人的私欲，能够享受神明佑助的么？例句二，古文，若举炎火以丙飞蓬，覆沧海以郁烟炭，有何不灭者哉？司马相如，如巴蜀核。金鱼，如同燃起大火来烧秋天的飞蓬，倒下大海的水来绕飞出火花的炭火，有什么能不被消灭的呢？十七，这言，即是的人了，的事了，用于句末，重点在言字，以作肯定的语气。例句一，古文，子曰：十室之一，必有忠信如某者言，不如某之好学也。论语公冶长。今如孔子说，就是十户人家的小地方，一定有像我这样又忠实又讲信用的人了，只是不如我那么好学罢了。例句二，古文，亦有可观者言，奚康、琴赋。今语，也有值得观赏的事了。十八，者语，的人吧，用于句末，重点在语字，以作疑问语气，又可解作的人么，用于句末，者为指示代词，语则作疑问语气。例句一，古文，管仲非人者与？桓公杀公子纠，不能使又尚之。论语献文篇。今语，管仲不是仁爱的人吧？桓公杀了公子纠，他不但没有以身殉难，还去辅助桓公。例句二，古文，子曰：次也，予以愚为多学而自知者愚？论语卫灵公。今语，孔子说：次也，你以为我是学习得多就能记住的人么？最后我要讲的是，这字主要是虚词，作为实词呢，就是形容词，即是此、这指人、地、事、物，属于指示形容词。例句一，古文，野叶丛中，闲花堆里，哪有这相知？梅阳文，少年游词。今语，在妖野的叶丛中，闲情的花堆里，哪而有这相知的人？例句二，这边走，那边走，只是寻花柳。这边走，那边走，莫厌金杯酒。王显《醉庄词》。今语，这里走走，那里走走， 只在寻找花和柳，这里走走，那里走走，不要厌弃金杯中美酒。例句三，古文：凭寄离恨重重，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。宋徽宗燕山亭词：今雨谁帮我寄去重重离愁，可是这双飞燕子哪里会懂得人间苦痛呢？例句四，古文：这一点闲愁十年不断，老乱春风，大复古，木兰万词。今雨这一点点寻常的愁思，十年来没有断除，使春风也因它而烦扰了。今堂就讲到呢度，下一堂讲个也字，请分享影片及付费支持一个营养丰富的教学节目，多谢大家。